分或者校本平衡。考评局回应话，正系咨询相关学校议会同科目委员会，并审视2022年文凭试各科校本评核嘅安排，以制定合适方案，将会喺2月上旬交俾公开考试委员会审议。如果有决定，会尽快向学校公布。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4、21、22、38、40、45，特别号码是17。头奖无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98万几。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星期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喵喵， 茉莉， 敏感时刻。 嚟到星期二晚嘅敏感時刻啦 ，Happy Tuesday！ 直播室繼續有我 Leo 同 Molly 嘅， 係啊，有到禮拜二晚咁啊，今日咧又見到 Leo 啦 ，Leo 有咩同我哋講咧？ 我又想問下你啊 ，Molly， 你會唔會咧會用啲乜嘢咧嚟做你嘅手機嘅 screen saver 噶？ 我用咗一張日落嘅相，有一次咧冇嘢做，突然間咁就不如我哋試下去山頂啦，應該唔係好多人嘅啫。咁哇，去到所以人山人海啦。但係咧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咧，影相望翻落去九龍區啦。 嗯， 你嗰種震撼係好靚噶。咁所以咧我就攞咗一張相影咗之後，咁、我就做咗一個嘅封面。 我就好笑嘅，我嗰次咧就去飲，咁啊見到天花板嗰盞水晶燈好靚，我就影咗盞水晶燈嚟做咗一個wallpaper 咯。係啊，攞到好 close up， 好靚喎，真係。 係啊， 你而家咁樣就咁俾我睇咧， 唔知係咩嚟㗎？ 似聖誕燈。 其實係酒樓個天花板嗰盞水晶燈咋。 係。 咁我影到好近咁咯。 好靚、啊。 咁我就覺得好靚喎。 同埋你個電話真係好勁啊。 同埋白水晶好似幾幸運咁。 zoom 到咁近呢依然咁清晰。 係喎、咁我就愛咗嚟。因為平時我就成日用自己啲相嘅，或者用隻狗啲相嘅咁囉。 嗯。 係囉。 係。咁點解突然間冇人問我呢個問題呢？ 唔係，因為我喺網上面呢又睇到一篇文章呢，佢就話呢從唔同嘅手機嘅 wallpaper 呢就可以睇到你屬於咩個性啊。 哦， 咁我又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睇大家覺得啱唔啱。 好啊，好啊，好啊。 係咯，因為嗱，我發覺嗱，好多後生女仔咧，而家就會擺自己嘅偶像啲相嚟做 screen saver 嘅。你有冇發覺啊？ 係 啲惡霸咧。 係啊 ，XO 啊。係 喎。 係啊，防彈少年團啊。 係喎。 Red Pink 啊， 嗰啲咩 Red Velvet 啊，嗰啲咁啊。 係啊，係啊。 佢話原來咧，通常擺偶像明星咧，依類人咧會好熱情咁去中意一個，佢就會好愛護分明人嚟嘅，自己喜歡討厭嘅嘢咧，都會好大方表現出嚟。如果要揀另一半咧， 佢嘅選擇同埋擇偶條件咧就會好高嘅、嗯，一定要夠靚仔、有魅力先會睇得入眼。 係， 係、哦、 又似啊呢個分析，係、啊、因為你諗下佢好大方地，佢唔介意人哋 唔幾人知你中意邊個啊？你可能笑你噶嘛？ 係啊，尤其是我哋啲年紀，甚至乎再大啲嘅姨姨啊、姐姐嗰啲，佢哋真係會追韓星噶嘛？ 係啊，連啲姨姨都擺啲男偶像喺度噶， 好有錢嗰啲姨姨， 你一定好有自信先唔怕醜俾人知啦、啊。我試過擺孔流嘅我 friend 笑我啊！ 咁我都想笑 咁喂，咁通常我又唔系好迷偶像嗰啲人嚟嘅，我贪得意，因为好中意孔流，摆孔流，跟住 friend 你黐线嘅你， 我都 几廿岁人 咯，系啊，所以真系呢一样嘢系真系你要好，好要豁出去咯，又或者你好唔介意，你要好坦荡荡，你唔介意话俾人听你中意啲咩， 因为好多时电话你摆喺台一着，大家就睇到噶啦嘛，你摆咗边个？ 系啊， 呢个好笑，我真系摆个孔流，在之前我其实摆过一次系成俊哥噶拳上有， 我想呢啲都算。好啦，我有一个嘅同事啊，佢系摆咗个嗰啲唔止一个添，而家谂下，有试过两三个咧，去摆嗰啲 A V 嗰啲相， 黐线， 仲要嗰啲 A V 系点咧？一个咧就真系水着，佢即系摆到明好中意嗰个嚟嘅，即系好性感嘅。另即系但又着衫啦，即 系 好似 水着始终有衫啦。 另一个系点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曾經有一個 emoji 或者一啲嘅 GIF 圖咧、啊，或者一張圖啦，係揾個心心括住喺個心口度嘅咧。 哦， 你知邊張相啊？ 知有印象。 係 啊，跟住之後咧，呢張相如果你哋有朋友即係可能有嘅時候，都可能 send 俾你啦。 嚇、 啊！而佢擺咗喺封面咯、啊，電話封面咯、 啊。係咯。 一著嘅時候，你諗下喺條街個個都見到喎、啊。 係、 啊， 即係佢真係好大方，可以表現自己喜歡嘅嘢，唔怕咯。 係啊， 係唔怕俾人笑咯。 佢話俾你聽，佢真係好中意。 佢真 係 同埋佢真係好中意去擺。出嚟嘅嘢系啊，咁、另外啦，除咗呢个咧，大家好多个时都会见到摆自拍照， 嗯， 系啦， 嗯， 真系用自己拍个相嘅。 诶，呢个你未分析之前，我估佢系极度自恋嘅人， 冇错，啲人就嗱，啲人就会觉得佢系极度自恋。其实呢啲人唔系话极度自恋，佢不过对自己非常有自信，亦都系一个勇于表现自己嘅人嘅。咁、如果要去做选择嘅时候咧，佢唔会因为自己冇自信咧就好难选择或者退缩或者。其实做事咧系相当果断嘅，咁、通常我都会摆自拍照嘅， 系 啊， 好耐之前好似试过摆过一张， 我其实好多时都摆自拍照， 系 啊，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自拍系好靓嗰张相，所以我就攞咗嚟用，因为嗰张你知道我十世都影唔到张靓嘅相噶， 我系得闲无事就自己喺度自拍嘅，我会不停自拍，咁睇边张靓咧就转下自己啲 screen saver 或者社交。平台啲大头相咯， 哦，我唔系啊，我好懒噶，我唔系成日转嗰啲。 我又唔系成日转，但系如果见到一张影得靓就会转啦。因为知唔知我好多时咧，因为成日喺度坐喺度拍戏等埋位啊、或者等开工或者冇嘢做嘅时候，咁坐喺度冇嘢做，嗰阵时喺啲现场咧，喂，嗰阵灯几靓，又走去影下相啊，啲灯光啊，咁或者见到嗰张梳化好靓好型，又走去影下相啊，个花樽好靓，又走去影下相，即系我好多啲空闲时间，同埋我去咗好多陌生地方，就好多呢啲咁嘅景俾我揾到。嚟影，我就会不停自拍咯。我啲阵时嘅窗口啊，个阳光照落嚟好靓，咁我又会去影咯。 系，我以前都会，但系而家咧人越大，我会摆一啲纪念价值嘅相做封面咯。又或者我觉得嗰一下系令到我觉得我要记住嘅嘢，我就会摆喺度。 摩尼可能对自己唔够有自信。 系而家冇啦，有自信嗰段时间过咗啦。好啦，除咗摆自己自拍照之外，仲有冇其他？ 仲有啊，好多个噶。佢话嗱，有好多人就会摆家人或者。朋友的合照的或者啲闺蜜啊，咁两个人啲相嘅，佢话依啲摆依啲相依类型嘅人咧，通常都相当重感情嘅，好愿意为他人付出，亦都好在乎身边人嘅睇法嘅。 嗯， 系啦， 我见过有身边有个朋友咧，佢曾几何时有一段时间，佢真系摆咗自己同佢阿哥同埋佢妈咪张相。 系啊， 我嗰下我一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哇，佢好 sweet 啊！ 但系你摆得依啲相人咧，你一定知道佢家庭个关系好好嘅，一定 系啊。 因为呢啲人通常对佢屋企嘅咧好有归属感嘅，系、但系咧原来呢啲人咧平时系会隐藏自己最真实嘅想法嘅，咩、都话冇所谓嘅，系、啊，其实如果你属于类型嘅咧，属于依类型嘅人咧，你要小心啊，因为你有时咧会生活得好攰， 系，即系每一样嘢佢都以大嗰啲叫咩啊？ 大环境为 系啦， 即嗰啲 有陣時會忽略咗自己咯，因為佢唔會好真實表現自己嘅想法，因為對其他人太有歸屬感啦。咁因為好多人都會擺屋企人嘅 family 嘅，尤其是結咗婚啲朋友。另外有一種咧，就係咧擺另一半啦。 哦，咁啊， 另一半嘅合照或者另一半嘅照片咯。 係，咁啊，到底擺另一半嘅照片又有啲咩解釋咧？不如一首歌之後再討論。 好啊。 另一个咧就系、是、摆另一半 嘅 相， 咁啊嗱，摆得另一半嘅相，你一定想当然咧，佢哋一定系处于呢个热恋期啊，或者爱得好炽热嘅时间噶啦，咁啊。有啲人就會覺得你放閃啦，有啲人特登放閃嘅，譬如覺得自己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好正啦，就要 show off 俾人睇啦，咁啦。其實我覺得最蠢嘅呢種做法， 我都覺得係啊，因為唔知咩成日咧，我覺得咧，你越做呢啲嘢咧，你越易散。 係啊， 即係我唔係就你啊，但我見到身邊有好多都係咁啊。 喂，但係同埋其實有好多人特登咁樣擺係要宣示主權啊嘛，或者逼男朋友你要擺我同你嘅合照，等其他女仔睇到你係有拖拍。 可以扮單身咯。 係啊，我見過有一個係咁啊，即係佢原本咧擺自己啲相啊，或者擺其他嘢啦，跟住之後咧隔多排咧，唔知同個女朋友鬧交定伴侶鬧交啦，鬧完交之後咧，跟住佢嗰個男仔咧話俾我聽話，俾佢個伴侶逼佢擺咗呢張相。係 啊，實要我通常覺得女仔逼男仔多啲咯。 係啊，就係、是、女仔嚟㗎，逼個男仔嚟㗎。 但 係 其實肯擺自動自覺肯擺嘅人，即係證明佢對呢段感情專一同埋有信心先嘅。如果唔係咧，就唔會肯擺噶嘛。我如果玩玩下都未得嘅，就咁快要擺都未落實咁，係咯。 但係咧，好多時咧，唔知點解咧，佢哋永遠咧都會係真係好容易就真係散啊。我諗可能佢係對自己段關係越過分地有信心，我唔知係咪咁啊。 唔知 咁同埋又或者可能係因為你擺完之後咧，其實多咗身邊嘅朋友留意你，反而你唔擺嘅時候，身邊啲朋友可能冇咁留意你哋嘅關係嘅。咁當你擺咗之後，越嚟越留意嘅時候，咁可能就會越多嗰啲挑剔鬼啊， 係，越多啲人講三講四咧，係 啊，跟住之後就承受唔住壓力啦。 係啊，所以我覺得真係如果初初熱戀期嘅時候，都唔需要咁快擺字，我覺得穩定啲先咯。同埋而家你唔覺咩？因為好多時啲 message 啊會彈出嚟噶嘛，好多人習慣將個電話反轉擺嘅。 係啊，但係唔係話我唔俾得人睇電話面啲嘢喎，只不過係我覺得佢都幾騷擾到自己。譬如當我同我哋做緊嘢啦，做緊 live 啊，錄緊音啊，同啲嘉賓做訪問啊嘅時候，你突然間電話響嘅時候，或者唔好 聲啦，佢會彈畫面咯。 係啦，個畫面嘅時候，你一定會 望一望。 係啦，人因為好奇噶嘛，你嘅嘉賓或者其他一定會睄一睄咁樣。 係啊，好自然反應嚟嘅呢個。 係啊，咁令到我哋做緊嘢嘅時候，就突然間就會俾佢停一停，騷擾咗一下咁啦，所以就會反轉會好啲。係 啊，又有啲人咧不能一心二用嗰啲就會停咗喺度，就望住就唔記得繼續講嘢啦。 係啊，我就係其中一個啦。咁仲未講到我風景相有冇 啊？未講到喎，而家嗱，跟住講呢個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咧，擺小朋友嘅相啦。係 啊， 佢話呢個當然好明顯啦，就係嗰啲爸爸媽媽啦，個腦海中全部都係佢嘅仔女啦。係 啊， 啊，但係你又唔好忘記喎。望到小朋友好開心嘅笑容又好療愈嘅喎，係喎。 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啊，方子浩個爸個女女啊，呢個女女好鬼搞笑嘅樣，佢成日擺啲社交平台度咧，我哋都成日睇嘅，係啊，好療愈。 有時睇到好開心嘅啲得意嘅小朋友，好似睇到啲得意嘅寵物一樣咯。佢話如果擺呢啲小朋友相，或者唔係你生嘅，係其他小朋友或者親戚啊嗰啲契仔契女都呢啲人咧，佢話代表你係個咧對現況好滿意嘅人嘅，即係唔中意生活上邊有太大嘅改變，亦都相當重情，唔會輕易告別一段感情嘅。所以有時候咧，依類型嘅人咧會比較固執，係啦。所以平時同我哋相處咧，要多啲溝通同磨合嘅。 好啦，咁啊講完小朋友啦，係啦，真係冇個風景啊， 未數到喎。另外佢依個就係話咧，用手機裏邊預設咗嗰啲相，做呢個 screen saver 啦，係話。呢啲話，如果呢啲人咧，其實咧，佢哋係想保持神秘感嘅，係啊。 我想講咧，我年幾前咧，我真係用咗佢哋預設嗰個噶， 係咯。 因為咧，我嗰陣時唔知點解，我又唔係好想用啲風景相，又唔係好想用自己影嘅相，因為我影相真係唔靚噶嘛。咁我見到有張相咧係地球嚟嘅。我見到嗰個地球影得好靚喎， 好多人都用過㗎啦嗰張相。 但係我就反而我就嗰陣時唔理啊嘛，亦都唔懷疑，我只係一眼望落去，我只係覺得哇，佢咁神秘得嚟咁靚，影到個地球。 唔係最早期出呢啲電話嘅時候係用去預設㗎，好少人用自己相㗎。最早期最早期嘅時候，即係十幾年前。 係啊，但我年幾兩年前都仲係用緊。 佢話因為咧，好多人話覺得咧，你透過你個手機嘅 screen saver 或者 wallpaper 咧，可以俾人猜測到。你的生活或者好多事情、因为看张相会估到好多嘢，可以咧将手机预设嗰啲做咗 wallpaper 咧，就系、是、唔想俾人知道太多关于自己嘅事情。其实呢个人咧就好隐密、好私密咯， 咁 就安全啲嘅，系啊， 我信嘅。 系，但我哋啲贪靓人咧就一定会拣啲靓嘅相噶嘛， 但 系， 但我懒嘅，我通常 set 咗之后咧，我就懒得再 换。我唔系噶，我得闲无聊咧喺屋企我就攞嚟玩下就会转下噶啦，系因为我就系贪新鲜咯，我对得落我就会闷噶啦，所有嘢系啊。 咁你会唔会成日好容易搬屋嗰啲人嚟噶？ 嗱，我以前系噶。但而家我住呢度，我住咗十年就冇搬過啦。 係 啊， 開始唔想。 以前可能兩三年或者三四年、兩年到又會搬噶咯喎。係啊，因為我係好需要新鮮感嘅人嚟嘅。係啊。 哇！但係太辛苦啦。 係啊，真係搬屋實在太辛苦啦。咁可能而家揾呢度，我覺得比較滿意，但我開始喺度有衝動想搬屋。 因為我覺得住了十年，真係開始好多嘢 想換啊！ 需要殘殘舊舊啦，即係可能真係全屋要油個油啦，咁死啦！你等於叫我搬走先可以又有㗎啦，全屋攞咁多嘢，即係我覺得好多嘢需要執啦。係啊，因為你知我又比較整齊嘅，如果啲嘢一嚿啊，譬如可能有時啲油漆梯檔會開始甩甩地啦，咁我就開始唔喜歡啦咁咯。所以我就喺度密謀，係咪就可以需要搬呢？但係而家呢度其實我係滿意嘅，喺各方面都咁，但係我真係要執通曬俾佢嚟。大執一次間屋，我先可以搬翻入去咯。咁都好啊，乘機可以換曬所有嘢，係抌曬從頭嚟過咁咯。 我之前咧睇咗一個咧，我哋港台拍嘅一個嘅節目啊，電視節目嚟嘅。跟住咧，佢係講類似啲環保嗰啲嘢啦，就好似 Leo Leo 咁啦，有個人要搬屋，跟住之後咧，佢所有嘅嘢都話咩都話掉，跟住買完翻嚟之後咧，有好多嘢都冇用過。咁話咁點解你要買你唔換咧？之前嗰個好舊啦嘛，用咗十幾年啦，需要換啦，但其實仲用得個。跟住之後新嗰個咧，佢譬如幾多合一嘅洗衣機啦，但有好多嘅function佢係冇用過。 係啊，我都係㗎，我洗衣機我連乾衣機都冇用過。 係啊，就係用某一個位置。 我淨 係 洗衫就洗衫咯。 係啊，咁但係你咁貴買洗衣機翻嚟， 其實有乾衣機我冇用過啊，我都 係咪啊？ 係啊， 咁所以呢一、這個都係苦惱嘅嘢啦，即係搬屋啦。係，因為其實有好多嘢準備。 好煩，唔係我其實想趁住呢、這個，如果咁樣嘅話，我大清理一次，我係要做斷捨離，我唔要再買過好多嘢翻嚟啊。我想再住得簡約啲啊，令自己 係電話方面都係嘅喎， 係啊， 啲人成日都會覺得就係而家好方便啦，過一過就乜都得啊， 係啊，而家越嚟越方便添，過啲電話嘅內容。 但我就係想講咧，我同搬屋一樣咯，我會覺得個前設就係好煩啊，即係就算你話俾我聽一啲嘢一過落電話度好快都好啦， 係， 我都覺得唔係啊，其實都好耐， 唔係噶，你唔覺得其實我哋而家係俾多咗錢咩？我俾多咗錢買空間去擺啲嘢咩？ 好彩我唔擺嘢上 網。以前係冇噶嘛。 我唔擺喺上網噶。 唔係擺上網啊！你手機唔夠位，你就要擺啲空間去儲存佢。你擺咗喺嗰啲雲端，跟住你擺咗上去，你換機就喺嗰度攞翻落嚟啫嘛。 唔係，我就係話我個雲端度冇擺嘢上去噶。 係啊， 係啊。 我初頭係俾好少錢，而家又俾多咗啦，因為我開始唔夠位啦。 我唔會擺上去。 尤其是今年咧拍咗好多片之後，就更加壓位啦。係啊。 哦，咁我都算幾好喎！我部電話到而家未用曬。 因為佢嗰日話俾我聽，你唔夠位啦，咁要俾錢加大你個雲端啦。 街角是你带我从排队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这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紧紧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人类为何都爱看天空，悲伤却都有一堆伤口。生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不配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尽头，让我能够品尝片刻自由。战斗，人间这是天地的夹缝，人们何苦要活成小楼，活在执着对错的牢笼。是你帮我停下了山楼，是你叫我别害怕闯祸，是你让我活得与众不同。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 上那片天空，天空下过在其中，那些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永恒的传说。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 讲开咧电话 wallpaper， 相信咧除咗韩星之外咧，好多啊五迷啊，即系五月天嘅 fans 一定都会将佢哋啊变成佢哋自己电话入面嘅 wallpaper。咁的而且确佢哋啊真系好型嘅，啱啱听过系因为你所以我五月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系本地感染，其中23宗源头不明。新增个案中，31名患者嚟自油尖旺区，部分患者系南亚裔人士。另外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60宗，怀疑有病毒直向传播的柴湾风华村晓峰楼有多一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决定，晓峰楼全栋大厦的13室居民都要撤离接受检疫。政府宣布，原本今个星期四届满的社交距离措施延长一个星期，认为仍然有一段距离才达到放宽的标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公布農曆年宵市場最新安排，表示會繼續在全港15個地點舉辦農曆年宵市場，但是攤檔的數目會減半。陳肇始說，當局會利用科技監察人流，以免有大量市民聚集，所有年宵花檔的經營者和員工在啟市之前要接受病毒檢測，同時要採取適當的防疫措施。他強調有關安排已經平衡風險和各方的訴求。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中大副校長吳樹培表示，有10名以下的學生因為社會事件、觸犯校規、行使暴力和欺凌行為等接受紀律處分，表示部分被捕學生完成法律程序之後，校方會繼續紀律程序。對於經民聯梁美芬提到有人形容中大為暴大，吳樹培對學校被污名化感到憤怒，對有關的做法感到痛心。他又說，中大的保安有一定程度挑戰，包括地契列明要開放校園給公眾人士，所以難以封閉校園。民建聯蔣麗雲形容大學是港獨溫床，說部分年輕人被大學害死，包括有學生要坐監沒有前途，批評大學縱容學生，認為教不嚴師之惰，每間學校都難辭其咎。美國一名女子涉嫌在國會山莊遭受衝擊期間盜取眾議院議長波洛西的手提電腦，並企圖出售給俄羅斯情報機構，被聯邦調查局拘捕，目前正被扣查。22歲的威廉斯來自賓夕法尼亞州，據報是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根據法庭文件，威廉斯涉嫌非法闖入國會建築物，並指示其他人到波洛西的辦公室。聯邦調查局早前接獲威廉斯一名前伴侶提供的線報，說威廉斯有意將盜取的電腦交給俄羅斯一名的朋友，再賣給俄國對外情報機構。這項交易最後告吹，未知電腦是不是仍然在威廉斯手上，抑或已經被他銷毀。波洛西的發言人說，一部放在波洛西辦公室內會議室的手提電腦早前被偷走，那部電腦平日只是用作演講用途。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1,058點，升24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796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92，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3，人民幣6.483，英磅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214，澳元對美元0.772，新西蘭元對美元0.71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7美元，卖出1843.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星期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之九，老公，平时总是有很多时候要俾钱、收钱、俾家用、买嘢、食饭夹钱，点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逢星期二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喵喵， 茉莉，敏感时刻。嚟敏感時刻嘅直播室， 冇錯。咁我繼續數埋嗰啲啊，電話嗰啲 wallpaper 咧，反映咩性格啦？終於講到寵物啦，係啦，有好多人會擺自己中意嘅寵物或者只狗狗、貓貓好開個樣做呢個 wallpaper 嘅，或者 screensaver 嘅。通常擺得呢啲人咧，嗱咁錫寵物嘅人咧，一定係好有愛心嘅，都有善良嘅心嘅，同埋呢啲人咧，通常都好有同理心。亦都好有同情心，系会对朋友好好，同埋有义气嘅人嚟嘅。我绝对相信呢个讲法。 我都信噶。 系啊，同埋你摆自己嘅可爱嘅宠物落去，亦都会得嚟好多艳羡嘅目光嘅。哎呀，好得意啊！即系会呢啲咁噶嘛。 又或者咧，会令到多咗好多话题。 系啊， 有啲人见到嘅时候，喂，可唔可以睇下？ 系啊， 啊边个边个都有养狗仔噶咁。 吓、啊，哎呀，我都有养、啊。咁大家可能咧，一个唔熟嘅人就可以有话题去倾偈咯。 系啊，所以呢一个都。都是啲人成日话打开话匣子嘅其中一个好好嘅方法。 系啊， 系啊。 另外一个啦，就系咧会将行事历咧或者你嘅日程表咧摆咗喺 wallpaper 度嘅人。哇，我真系冇见过。 我见过。 你真系见过啊？ 好闷啊！呢啲人。 你真系见过啊？ 见过。 咁咪俾人睇晒你做乜咯？ 佢自己系揿出嚟话俾你听，佢系做咗啲乜嘢啫嘛。 哦，佢话，但系呢啲人其实系有个好处嘅，佢系好重视时间观念噶。佢即系所以佢不停会确认嗰啲日期时间，同埋佢接下嚟要做啲乜嘢，所以。是一个相当务实的性格特质来的，原来。喂，但原来在另一方面看呢，这些人呢也都很善忘的，很没有记性的，因为呢他就是很快忘记的，所以就要摆一些东西在自己很容易看到的地方提自己啊。所以呢就不用每次都按来按去啊。 就算不是善忘的，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很忙的人咯。他是那些可能真的半个钟给你就半个钟给你，因为他下半个钟真的已经约了其他人。 是 啊，我觉得 可能真的工作很忙的人才会是这样咯。但我真的没见过，你见过。 我見過 啊， 但我見過就係頭先所講，係見過一兩次，係仲要係唔係好熟嗰啲。 我之前睇到呢段嘢，我從來冇人會咁樣做啊！我真係醫生人，我開咁多會，我都冇見過。 係我係做嘢定唔知點樣先見到呢個人嘅，即係總之，因為我又係頭先所講咧，我係嗰啲偷及人哋嘅電話啲人嚟嘅 八卦咧，八卦啦！ 啲電話著喎，咁我及到啦，不過我就覺得奇怪啦，佢講嘢咁快， 但係而家咁樣彈出嚟真係唔好嘅。我試過睇到一啲我唔想睇嘅嘢㗎。 咩咧？ 即係會同另一半嗌交嘅嘢咯。 哦，係 啊， 明白。 係啊，我試過睇到㗎。 嗯， 係咯、 啊。所以咧，其實如果呢啲嘅話，我覺得就真係伴侶嘅電話，啲人成日都話㗎嘛。究竟 而家唔使開你電話，你一彈 message 都望到少少字㗎嘛，就算睇唔曬都。 所以有啲 話睇到邊個揾你嘛。 係，所以佢而家有啲咪 set 咗就咁話你有 message 咯。佢連邊個 你可以 set 唔彈出嚟咯。 係啦、啊，邊個人 send 俾你都唔知道。 係、啊、 但我成日都會覺得一樣嘢嘅，就係、是、呢、這個亦都係好好嘅討論嘅空間嘅。 嘅位置嚟噶。嗱，你掉即系如果你睇伴侣嘅电话，你其实预咗呢一睇嘅时候一定不開心。 我有时唔系有心睇噶，嗰次我系。佢就因為我坐咗張茶几旁邊，佢個電話擺咗喺茶几度，咁咪叮咁，我梗係忙噶啦，係咪？係係咯，咁叫你自己唔做咩同呢啲人聯絡啫，係咪唔關我事噶嘛？我冇撳佢電話。 係我明啦，所以我就係話有啲咧，點解會有啲人會選擇 check 個伴侶嘅電話咧？你 check 咗嘅時候其實唔開心噶喎，一定噶喎， 不如唔好 check 啦。 係啦， 你有本事呃我呃到底，我一路唔知道就得。 係啦，你選擇係一個就係你寧願係真係。眼得见为干净就算啦，定系你系一个一定要打烂沙盘 check 到笃嘅人呢？ 系， 即系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矛盾位嚟嘅。 系， 你 check 咗一定唔开心噶。 矛盾只因心爱着， 系， 冇办法啦。 系啊，如果你俾着我嘅话，我谂我都唔会去。 我唔会刻意 check 咯，咁你自己摆喺度咁俾人睇到唔关事。 系啊，因为太震撼啦。 系， 系啊。 喂，有时未必系好震撼嘅嘢嘅，有时可能啲小嘢啫。 系啦，但系你首要条件就系你一定要知道有一个心理准备，你先好去开。 系啊，唔好乱咁嚟啊！ 好啊， 系啊，咁嗱，好啦，继续讲埋我哋嗰个 wallpaper。佢话有啲人咧会将一啲激励嘅字句咧摆喺嚟做 wallpaper 嘅。佢话通常呢啲人咧就有着非常明确嘅目标，亦都好敢于去追求自己嘅梦想嘅。 咦，呢班嘅朋友我都见过。 系吓，有见过，我冇见过呢啲有。 见得好多嘅，仲要系，我觉得密添嘅。因为而家嗰啲字咧有好多系 design 晒嘅，即系可能侧边有公仔啊，或者佢啲字系毛笔字啊，即系好多呢啲嘅。但系我觉得一样嘢嘅，如果咧你睇到呢一啲字嘅话，证明嗰个人啊，即系个电话嘅主人。人咧系应该当时系几冇信心或者彷徨 或者不停激励紧自己咯， 系啦，即系所以系我觉得系佢哋嗰阵时系要有鼓舞或者动力嘅时候 咧，系不停提自己咯。因为佢话呢啲嘅性格人咧，系定好目标之后咧，同埋梦想之后都会全力去冲嗰啲人嚟嘅，就算遇到困难咧，都会坚持不懈嘅，不断喺度俾自己鼓励嘅。所以喺个wallpaper 度会放一啲激励嘅文字，不停就提醒自己要向前。看同埋俾自己滿滿嘅動力，咁我覺得幾好嘅。我覺得而家好多人都需要呢啲嘅。其實有時喺社交平台，我見到朋友擺好多呢啲咁嘅激勵嘅字句，我自己睇完咧都有精神一振振奮人心嘅感覺嘅。 但係咧，我覺得社交平台上面睇到嗰啲咧，我已經覺得累啦。如果喺電話度佢自己同自己講咧，我覺得啊呢、這個人都幾要加油啊，或者幾型。 可能當時佢處於一啲迷茫嘅時刻咯。 因為我見咧社交平台嗰啲咧早排咯。我谂早，我谂五年前、四年前，即系总之有段时间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字，即系有啲社交平台日日都出一啲类近啲嘢噶嘛。 今年仲出得多啲添啦，过去依一年，好多朋友都 post 呢啲嘢。 系啦，或者有啲作者的而且确，我嗰阵时都成日追睇嘅，即系譬如爱情就是一种乜乜嘅毒药，就正如乜乜乜咁有篇嘢噶嘛，咁就好多人成日转发，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文章呢啲作者嘅嘢，嗰阵时我都觉得好正噶，几年前，咁但系而家我就觉得。喂，好攰啊！唔好再 send 啲咁嘅嘢，我唔想再喺社交平台睇到啦。 有時啲激勵自己好就好，唔好有時會牽起你一啲唔好嘅情緒或唔開心嘅情緒㗎。係 啊， 你會諗翻起一啲唔開心嘅嘢㗎。其實唔一定係好正面㗎，唔一定百分百正面咯。我覺得 係啊，所以即係電話上面睇到嘅嘢，我哋都要留意啦。 好啦，另外仲有一樣，最後一樣啦，大家都冇你嗰樣喎。 係喎， 係喎，依樣咧就話咧，好多人就會放啲卡通或者動漫嘅人物啊。咁有啲人就話一放呢啲人咧，就通常都係。宅男啊，或者好幼稚噶嘛，咁通常大家童年都有一部最中意嘅卡通片噶啦，咁有啲人就會將佢哋最中意嘅卡通片嗰啲 character 就擺咗嚟做呢個 wallpaper 咯。咁啊，但其實原來呢類人咧係非常之單純嘅，內心好柔軟嘅，好有童心嘅，咁咯。 嗯， 系啊， 我都会觉得系啊，同埋我反而觉得佢比较纯真， 系啊系啊，佢话呢啲人你同佢讲嘢唔可以太直接噶，因为你个内心好柔软，好脆弱，好容易受伤噶。 所以我表弟都系一个咁嘅人嚟噶，佢用卡通，佢好中意嗰啲动漫啊嗰啲嘢嘅。咁但系所以咧，即系电话方面啦，我觉得即系就算头先分析咗咁多种唔同嘅人种啦，咁亦都唔好话因为哦佢讲到我咁样啊，咁讲到咁。低 B 咁我唔用 动漫啊， 我觉得唔紧要， 唔需要， 做翻自己咪得咯。 系啦，做翻自己，忠于 自己。你亦都唔介意人哋睇到就得噶啦，你摆嗰张相。 系啦，同埋电话系你自己嘅嘢嚟嘅，你只要自己开心，唔需要理其他人嘅感受噶。 冇错。 所以咧， 总之唔影响人、唔伤害人之下，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嘅嘢。 系啦，呢一个系最要带出嘅，就系做你自己喜欢嘅嘢。咁啊，当然啦，每一样嘢都会，就算你中意嘅，你揾啱目标，确立咗目标嘅话，都可以有咧结果嘅一日。 冇错，激励。字句 be true to yourself， 系啦，就正如咧，即系一阵间落嚟嘅一个展翅超新星都系啦，咁啊，佢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厉害嘅小伙子嚟嘅。我哋不如又听下今集嘅展翅超新星系边一个咧？ 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合办展翅清洁超新星， 知成语开心字典， 撞鬼听到你把声即刻唔 grand 啊！ 磨你声声，今集你又出咩题目考我啊？ 成语学习一，今集咧要形容一个好有礼貌嘅银行助理客户服务主任，你会用啲乜嘢字去形容佢啊？ 哈哈，磨你声声，我咁风趣，一定会识字噶，咁梗系用以本商人啦、啊。不过系商业嘅商，因为做得银行嘅人都系商人嚟噶嘛，都系一啲商业奇才。仲唔系以本商人？ 撞鬼你咩？你连食字都食错晒嘅。听下今集啊，超新星黄佩敏嘅故仔，你先再形容过俾我哋听啦。 今日咧，继续有一位嘅展翅清健超新星喺我隔篱啊，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呢？ 你好啊，我叫 Iris 啊，咁就任职紧集友银行马鞍山分行嘅助理客户服务主任。咁一般都系帮啲客户处理一啲现金嘅交易咯。 嗯，听讲你细个有好多梦想噶， 诶，都唔系好多嘅，即系都会有时候会天马行空。因为之前细个都好中意漫画，即系睇动画啦，动漫嗰啲。 睇咩 细个？诶，好多唱 K 小鱼仙嗰啲年代嘅，哆啦 A 梦啦，咁。 最近個哆啦 A 夢有冇睇啊？ 都冇，黐曬啦！名偵探柯南咯，睇咗好多年噶啦，咁就都對啲配音都有少少興趣咯。 嗯， 即係我自有之前身邊有個朋友，咁佢好 follow 呢啲嘢噶嘛，咁即係有喺佢身上面知道啲資訊，咁覺得可能自己唔太適合咯。 嗯，咁後屘去咗做咩啊？ 後屘其實都做過好多嘢，因為大專嘅時候，其實因為要自己揾呢啲生活費啊嘛，咁、就咩行業都做，不過基本上都係做翻啲零售行業咯。都試過去個披薩店嗰度炸雞啊，整披薩啊，即係廚房嘢啦，又玩過，即係好熱， 好熱， 好焗，好焗。但係好嘅就係嗰啲嘢飲咯，因為真係太熱啦。係。同埋。人好咯，同事好係好緊要。然後有去過賣衫啦，賣衫做個 sales 咯，跟住知道要追一啲 target 啊， 即係有個 quota 咁樣。 quota 係咯，即係要跟住一齊追咯，同埋都試過喺啲好忙啊，新年啊、聖誕嗰啲追到好癲咯。同埋都做過盤點嘅，咁嗰陣都係好短暫嘅 part time 嚟嘅，真係好辛苦，要過夜，即係捱夜咁樣去做咯，即係逐件衫奪啊，掃翻嗰間公司有啲咩存貨啊咁樣咯。 最辛苦係呢個。 我覺得好辛苦啊，因為同你喺屋企捱通宵打機係唔同嘅，因為即係個狀態係唔得咯，個精神狀態，跟住好快就冇再即係冇再翻嗰份 part time 咯。 嗯，咁。是哪一刻覺得要試一下轉工了，又或者哪一刻覺得要參加這個展翅清健計劃？ 其實我是剛剛大專畢業啦，咁嗰陣其實都不知道自己揾咩工，又冇我即係我讀嗰個專業又冇得即係暫時未夠分讀上去啦。 咩科嗰陣時讀？ 社會科學咯。 嗯。 咁其實我本身係想升上去 social work 嘅，但都係爭啲咯。跟住就一時三刻咁揾唔到升學嘅途徑，或者即係突然之間你讀完你個 social work 出唔係social science 出嚟之後，你可以做啲咩又未諗到，同埋。當時都是要孭起屋企即係啲家用啦， 即係少少財政上的壓力啦。 佢哋會話不如你再出嚟做嘢先啦，再諗好自己想要做啲乜嘢，或者想讀翻書，你咪再之後決定咯。即係好過你而家不斷迷惘，唔知想點樣。跟住後屘我就做咗 sales 啦，咁做咗好幾個月，咁後屘就決定咗辭職，因為。 其實份工唔難做，啲嘢都唔難做，但係對於我嚟講係心理上面攰咯。 即有啲過唔到自己，或者每一日唔知做乜嘢咁樣。 每一日都要好熱情啊！係 啊， 你好啊，有咩幫到你啊？要下下都咁樣嘅時候就會攰咯。 OK。 都幾巧嘅就係我啱辭職嘅時候，其實係大概四月尾到啦，跟住咁啱就我揾，其實我本身諗住唞一個月嘅，因為一個月之後再揾工啊嘛，咁啱就撞正達嗰個青年揾工日，跟住我就去啦，因為我一打開個報章雜誌 就見到達哥， 係啦，跟住係啦，展翅青見噶，跟住就。在裡面啦，咁就展翅嗰邊嘅員工啦，咁佢哋幫我即時咁樣栽咗嗰個展翅青見，然後又即係俾咗啲會場上嘅資訊我咯，即係一步一步咁教我點樣咯。而嗰陣我著得比較正式啲嘅，嗰啲佢哋都好認得我，因為全場好似得我一個著得 好似見工咁樣嚟。 係啊，真係好見工咁樣嚟、啊，因為我本身一打開嗰個資訊嘅時候，我本身一眼就想係 做達哥。 唔係KOL 我就做唔到啦、啊，我諗住係做銀行咯。 啊，因為點解咧？唔使咁熱情啊嘛，通常都 唔係啊，專業啊， 哦、 即係你以前去親銀行咧，覺得哇嗰啲人哇好專業， 哦係係係， 即係都會啊，其實都想啦，同埋我真係未試過、其實我本身咧覺得銀行可能係比較難入行啲，即可能係要讀商科啦，或者可能要讀啲乜嘢先至可以入到去啊嘛。我覺得可能其他人都會咁樣諗咯，跟住就覺得抱住係試下咯，咪睇下銀行嗰啲。是怎樣面試先？咁我起碼試咗一次唔得，咁樣咪試下次咯。即係學嘢當試下啦，同埋即係難得有一個職場面試機會，咁咪試咯。 係嗰陣時面試個面試官問你咩？即係嗰日達哥招聘日咯，我稱之為。 嗰個其實係見我嘅就係一個人事部個姐姐嚟嘅，咁佢好好啦，跟住叫我冇緊張，之後就俾一啲資料佢啦，然後佢就會問我啦。佢之後其實我做過好即係好耐呢啲零售啊嘛。佢就其中一啲問題係覺得你零售嘅經驗點解會令到你想去投身做銀行啦？我話其實銀行同埋做零售其實都對客嘅、都係講求呢、這個良好服務啦，即係知道應該點樣去對客咯、其實都一樣嘅啫。我就話其實咧，同埋做零售嘅時候，你都要做啲附加推銷，即係例如你去 Seven 去到嗰度咧， 加唔加十蚊咁樣？ 加唔加十蚊要袋濕紙巾啊？咁你都係好。即係例如呢啲啦，咁做銀行都會可能有時候可能啊，你會唔會聽下啲咩啊？會唔會申請下啲信用卡啊？咁樣都會做呢啲嘅。咁其實我覺得性質上差唔多咯。 你覺得呢個答案，你覺得你自己俾幾多分啊？ 我覺得好幾好啊！起碼你答到係有關聯性啊嘛，即係人哋聽落你都諗嘢係有思路，即係有邏輯咯。 咁參加完呢個計劃之後，同以前有冇唔同咗呢個人？ 我覺得係自信咗啲嘅， 係 即係 因為答到一個好嘅答案啦，幾叻啊自己 都唔係嘅，即係其實我覺得翻呢份工幾好嘅就係、你掂到嘅嘢係專業嘅咯，即係例如其實佢哋係要考牌噶嘛，即係證券牌啊、保險牌啊，即係呢啲係專業知識咯，唔同你以前可能賣衫褲啊，就咁同個客講啊呢件衫好襯你啊，哎呀你需要買帶一個碼啊，呢只色啊，即係可能講嘢就咁好普通咁樣講嘢咯。但係銀行嗰啲就唔同嘅，你係要學識咗好多好專業嘅知識，例如起碼你要識得睇一張偽鈔啦。 點睇啊？ 其實係。 係咪照燈就得㗎？ 雷射有啲雷射嗰啲位，跟住仲有比較角落啲啦，咁你會見到有個水印。 哦 ，OK， 即係呢啲要學啦，好多專業嘅嘢要學啦。 同埋其實佢同身份證啲防偽特徵都一樣嘅，即係例如個客其實最基本上你見到個客嘅時候，你幫我處理一啲交易，你都要叫佢請出示翻張身份證，你都起碼要分析嗰張身份證究竟係。即係要打質睇下咯，因為佢會隨住唔同嘅角度會變色噶嘛。 哦 ，OK， 係 啦。 咁呢啲就入咗嚟之後就或者喺個過程當中 學到，你會學識到咯。因為其實而家係你銀行入嚟係有唔同客噶嘛，咁都會聽到啲同事分享，其實真係會有人攞到一張身份證係假嘅過嚟開户口咯。 咁所以就即係每一日都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難關同挑戰，其實 都係。 當你學識咗同埋你去考獲一啲專業嘅一啲牌嘅時候，其實係令到你自己識多咗，同埋有自信啲，起碼搭客嘅時候你會知道咯。 成個過程啦，由以前開始可能迷茫，去到而家即係揾到自己嘅目標啦，最想多謝邊個？ 其實多謝嘅人好多。展翅先啦，咁多謝佢俾我一個有職場面試嘅機會。 達哥啊，多謝嘛。 都係啊，因為啲雜誌咧，咪地鐵經過嗰本雜誌，一見到達哥，好啦，就抽樣咁望啦，跟住就見到大大隻字咁樣，青年揾工日，跟住有一啲即係會場上面嘅一啲資訊，咁我就決定參加啦，同埋都多謝展翅。即係俾我有一個個案經理啦，黃姑娘啦，即係其實都有好多次見面噶嘛，咁佢會同我傾偈。其實初頭入行嘅時候，其實好大壓力，因為係我一個從來都冇踏足過嘅行業嚟噶嘛，覺得要咁專業啦，死啦未做過，跟住同埋有時候成日做錯啊。即係佢哋都會覺得慢慢嚟啦，新人總會做錯事嘅，即係都會好大壓力啦。佢會同我分析咯，同埋會引導我一個新嘅諗嘢嘅思維咯。即係同我講呢一樣嘢唔好淨係齋諗呢度。你啲今次唔識咪問人咯，問完人之後摘低咯，摘低喺本 notes 嗰度，你下一次咪知道點做咯。 工作環境上咧，有冇話想多謝？ 同埋工作環境裏面都多謝我身邊嘅一班同事，其實真係好好。因為咧，其實我覺得一個好嘅工作環境咧。即係除咗份工你 handle 到之外，其實係要啲同事係願意去教你。哇！我覺得係即係超級好嘅，就係我第一次入行咧，就身邊係好多好好嘅同事，佢哋好願意去幫我咯。即係例如我啱講到我唔識答個客人一啲問題嘅時候，我師傅係即係會特登即係做下停咗，然後就共個身過嚟幫我答啦。即係好經常嘅，即係初頭嘅時候，我真係唔知個客問我呢樣嘢，可能問我匯款會去加拿大有咩限制，要交啲咩 information 嘅時候，我唔知道，我會啞咗跟住我就會問啊師傅，唔好意思，想問咧匯款去加拿大應該要用啲有啲咩？跟住我師傅就會過嚟同我幫我同個客講話要個 street code 啦，然後要個詳細嘅收款人地址。個個咁樣同我講咯， 即係好多人幫你啦喺呢個過程中。 係，其實係啊，即係我同埋當中都有時候會做錯啊嗰啲，都多謝我上級啦，佢會教我同埋即係會幫我執手尾咯。 明白，可唔可以最尾好 firm 咁講一次，多謝你哋。 多謝你哋 ，firm 啲 即係真係好多謝你哋俾我一個機會咯，同埋慢慢去鞏固我自信咯。 好，到我多謝你完成今次嘅訪問，多謝你。 多謝。 磨利声声，咁究竟正確嘅答案系咩啊？ 梗系以人为本啦，因为做得客户服务主任，一定要以礼待人，用真诚嘅态度，将顾客放喺第一位，先至可以成功噶嘛。成语学习一，你都系下集再嚟过啦。啊，提下你，下集系最后一集噶啦。 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也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拖。时间都千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忌，有种暖气度量衡低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懂，尽力尽力去懂，愿意扮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动，由最变最熟悉。 生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到量衡解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最近啊，个确诊嘅疫情咧不断反复，咁啊再三都要啊，无论几烦厌都好，都要再提提大家出街嘅时候记得一定要戴口罩。啱啱听过嘅 B J 嘅咳防护罩一吻，转个头11:00就会有1、2、5普通话台嘅联播节目。